他不懂你说的傻话，还怪人没幽默感。幸福的是不要对你在一起，无论是笑或泪，管他的风和雨。 My sunny day 要来自阳光里，后你看着远方寥寥愿望。 着和年轻人插队，看一眼看一眼，眼神充满不屑，连扶梯一对情侣相依偎，你看我我看你，等待走到左边，右手边一个妇人流着血，走向前走向前，好像没有不对，公车站车门停在我面前，即将前即将前，把我挤回路边。生命充满想象空间，给自己一些从来没有过的宁静，快乐季节，你老去的岁月化成蝴蝶都飞翔在我的房间，小世界就过来的喜悦和心上的山水，说声谢谢，现在这些不美的世界都不想不去挂念，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，

你把所有誓言。

着它就像一只大气球，看上去长长着娇羞，手轻轻一碰它就哭。讨厌被冲掉它伤口，只想做一头白犀牛，守卫着深深的孤独，心有灵犀的人总会重逢。风中突然传来谁的歌，让伤友跟着一起唱，上一句下一句的飞，只会这一句。安格里格拉纳的特斯特上 一生，你到不了的地方，你承受。

有隔壁老王的演出，我来迎风迎，反正我现在这道闪电必有你，我谁怕谁，虽然我的座驾只有两个轱辘，我不算苦，但我薪水2500，找师傅问老虎，不按照错问老鼠，不在乎不清楚，反正也都是动物，都说俺们这次苦，不吃苦才会吃土，要不要吃点土？嘿，吃土，土，嘿，吃土。钞票都进我口袋，美女说嗨嗨，我有宽阔的胸怀，我是小可爱，虽然看起来坏坏，我说小乖乖，听个故事再离开，美女说拜拜，钞票都进我口袋，美女说嗨嗨，我有宽阔的胸怀，我是小可爱，虽然看起来坏坏，我说小乖乖，听个故事再离开。 吃点土吗？ 嘿，吃土，土，哼，嘿，

这声音教会我儿怎么说，把这声音交给你的男男友。 说话，这太让你。 思念，要一个人吃牛奶一边饭，过期的思念，为解冻爱恋，冷冻的睡觉，冷战的时间，哦哦哦，闭眼淘气前线，我